小天从这个反对妇女歧视一直要讲到反对一夫一妻制吗？ 没有，不是我，不是我。哎， 咱们那天讲到这个特朗普和这个希拉里啊，我觉得有一个未尽之言，就是在这个辩论当中啊，你们觉得是不是美国媒体有偏向了？ 反正都是这样说，对不对？ 我觉得我自认挺平衡的一个人啊，我看了他这个第一场辩论，我看到第二场辩论， 第二场 我有点多心。虽然特朗普也是说你看你看你看他讲就可以，我讲就不行。但是你比如我是干主持人这行的，我微微觉得在场的那个媒体主持人呢，似乎是有点打压特朗普。 没有微微，真的确实太明显了，太明显了。对， 那你美国的这种中立的这种媒体人， 我觉得这个啊，从 他怎么反思呢？ 第一是那个 timing。就是他那一场辩论是刚刚好他的那个不雅 音频 视频刚刚出来的时候，然后可能我觉得因为这个主持里面也有女士嘛，我觉得那就是天生的就反感他呀，很讨厌这个人呢，就是你怎么可以 男的也有点不给他机会， 是是是，对，男的也是，就所以他自己都在台上说，他说这个辩论是1:3啊，是这样子的嘛。但是我觉得那一场辩论要说的话，特朗普表现得太好了，对不对？然后我觉得特别影响特别深是那希拉里说，他说你看就这样的人，我们敢把我们国家的司法系统交给他去掌握吗？好，然后下面就好，他说当然不敢了，这样的话你就坐牢了。 他是那个耍嘴皮子了。我觉得我记得我们前一集哈，我用了一个词 common sense 常识哈。当出现一个这样的候选人，他的美品还有荒唐已经过了那个常识的底线的时候哈，比方说算你几十年没交税缴税。他说表示我聪明啊，意思是说怎么样懂得往走那个法律漏洞，那过了常识了吧，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公民都觉得哎有没有搞错，假如你这次聪明，但我们是什么哈，所以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哈，媒体这样来批评他，媒体不是批评他什么，都针对他一点一点哈，包括了不应该把公权力放在他手上。 而且呢这个事情啊，要我说总体上也是个平衡，因为之前呢我看美国媒体也有一个反思，就是在这个特朗普这个选情民意直线上升的时候，美国媒体就是说我们都上了他的当。就是因为媒体就是好奇嘛，他这个放大炮啊，他这个放这种金句啊，说我们一统计下来这几个月以来他占了我们100%的这个版面，这是谁造成的？所以实际上他也是先 在纠正 先扬后抑，可能 我还是觉得因为过了常识的底线。那另外反而这个问题呢要倒过来看，为什么一个过了常识的底线的那么没品的人，到今天那个民意支持率还有30%多40%，那这个人这一群人到底是谁呢？因为一个居然叫俄国人来骇客来找干预的人，一个什么要在美国什么建立围墙等等的人哈，怎么还有40%呢？那些美国好多人在讨论这一群人是什么呢？那大体这是几群人嘛？第一群是什么？丑女狂，仇恨 妇女的 啊！妇女，我不管他怎么烂，我就要不要给我们大美国给一个女总统出现？因为美国就是我们白人男人的 OK。然后第二个群体是什么呢？排外主义者嘛，就是排外嘛，就是因为他的 Trump 那个排外政策非常明显强悍嘛啊。还有当然这是白人至上论嘛哈，这个所以我们应该看怎么会呢，我想不通了，30%-40% 了。其实说到这个啊，我觉得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我刚才其实讲到那个说辩论的时候啊，其实还有一个什么，其实美国啊它的这个主流的媒体导向，我觉得现在开始慢慢的，我觉得他们开始达成一种共识，要在最后要来做一种集体的这种舆论纠正。因为不是说 CNN 就是希拉里的嘛， Clinton's National Network 嘛，有这种说法，就那肯定 CNN 他们在搞这个辩论，那肯定这个倾向性很明显，可能在一开始呢还要注意啊，我们是一个这个公正的中立的一个媒体，但是一看哎这不行了，这个大家的这个舆论好像一边倒啊，开始支持这个特朗普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出手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也是说到支持特朗普的和反对特朗普的，我的感觉很明显是什么，利益不攸关者反而是支持特朗普的，那些就是谁来当美国总统对自己有着那种切身的 一种影响的人，那是坚决的反对特朗普来当，因为他们觉得特朗普当，第一，美国乱了，第二，就觉得他们说是一个 huge embarrassment， 就美国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总统？第三，他们觉得那肯定也当不了四年，中间肯定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会是这样的。 就是说，希拉里至少他再不行，也是一个可以预测的总统。 是， 但是认为特朗普将会不可预测。 对，他甚至因为我最近也有做一些就是美国方面的一些采访啊，他们的说法是什么？我就问我，如果说特朗普当了你们的总统会怎么样？他说，他都没有办法阻隔的，就没有人会愿意去为他工作。现在不是出来吗？那共和党的主席都已经在暗示他不希望看到特朗普赢，就连自己的党，不是党高层，甚至党主席都不支持他。那这样子， 那你朋友真的好心地的人哈，这是因为共和党这样已经都希望把他赶下来了嘛哈。可是我们看到全世界的政治都是这样，当你坐上去，你有权的时候，当初反对你的人就过来讨饭吃了。 啊， 我当初， 我当时，你知道吗？我当时跟他采访的是一个美国的一个也是前政要了。我就说，我说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要it's time to see the magic of power， 对不对？一样的意思。我说一旦他有了这样的权利，是不是人就去了？然后他当时就说他 no magic power， 他权利也没有魔法，就是这样子。 这是他的体面的判断哈，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事实了哈。就是他当然事情没发生嘛，可是我们看到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哈，当你坐在那边，你再差的人，你的屁股坐在权力位置过来， 所以你觉得这个不用担心， 多少人过来，可是当然不会有人才，那是事实。 对，我也觉得，其实真让特朗普当了，我觉得也无大碍。他最多是一个有点像那个，你看菲律宾那个有个什么杜特尔特嘛，这个人有点小脾气，有点小脾气，他可能会发发牢骚。其实有的时候在花边新闻里出现一下，我就觉得他真当了总统，哎，责任。所以说这个自由，为什么就人们讲，你说你要自由，自由是跟责任相伴的。当你真的有了责任的时候，他的这个自由啊，我就觉得，哎，他是个精明的商人，你承认吗？其实他们有人讲说，美国什么体制？美国就是个大公司。 那其实是 他就是个大公司。 对。 那么他这个公司架构各方各面是互相捆绑、互相制约的。你一个特朗普，你能翻出多大的天？ 我觉得这一次美国他这个选情啊，让我就想到我们平时自己玩的那个杀人游戏，你知道吗？现在杀人游戏，尤其是刚刚开局的时候，很多人十几个人围一圈，拿 killer 牌的、拿杀手牌的和拿警察牌的，往往是最谨慎的，最把这场游戏当做自己的游戏。一定不会乱说一句话，倒是那些拿平民牌的，一开始就让你猜是谁就乱说，就有点像现在美国那些支持特朗普的人，反正事不关己，我随便说，哎，我觉得就是他，哎，他在笑，你看就会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次我就要支持特朗普，因为他说的话好玩，就这种。但是呢，一旦是真正是位置稍微比较高一点，或者是他们已经有一些可能相关的一些利益或者一些结构在那里了，他们就要悉心的保护，觉得自己有相关利益在里面。 我当然没有什么证据哈，但是我都是听着桌面底下的这个啊。我怎么听美国方向上有的朋友甚至说真跟那个纸牌屋似的，都有的人，我的有的美国朋友说这个要是希拉里真当上，你看着吧，他们就说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传闻，说甚至真的这夫妻俩跟一些人命都有关系，你听说过吗？ 以前有，就是 Clinton 当总统的时候哈，他们有个好朋友是读法律系的学院的时候一起来的啊，合作的。然后也好像在 Clinton 当州长的时候哈，他们有包一些工程，牵涉一些财务问题的。后来也当他白宫的某个岗位的顾问，后来死掉嘛，自杀嘛，神秘自杀嘛。因为而且那时候的案件，旧案件，他们当州长的时候那个财务案件哈，被调查，他自杀就了案。但我没记错，大概是这样，是人命。然后可是你法律啊，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怀疑啊，没有办法证明你们有。 这段我都还没有听说。 有那是很大的新闻，很大的 新闻。不到黑暗的世界。 太乖了。 咱们讲点这个光明的世界啊。这个最近美国就是老吸引人啊，连这个美国的这个 Bob Dylan。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哎，我觉得这很传奇。不过咱们想听，你知道，哎，巴布迪伦谁都喜欢，我 是你的最爱，我记得，你就 最爱之也是之一吧。而且你想，就是一个十九岁的一个年轻人啊， 发出的声音是老苍的声音，就发出那种流浪汉那种烟儿嗓子的那种声音。走到一个酒吧，当年到纽约走到一个酒吧，说老板能给我找个地方住吗？说哎，上去说一段，就跟咱们其实跟咱们中国街头那种打着板吹口琴弹就来了一段，就 Bob Dylan 就是那样开始的。所以这人太有魅力了。咱们可以看看，你看哎那样小鲜肉的模样，但是唱出来的声音是破铜烂铁一样的，所以极有魅力。你看看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Yes, and how many 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a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哎，家辉，这是你们文学界的事儿了。不过这次到底这个 Bob Dylan 他是拒绝了还是没拒绝？中国人意淫的一塌糊涂啊！就连他拒绝领诺奖的词儿，我觉得写的非常好，是吧？ 对，非常 好。就说让一个什么自由的人，对吧？失去自由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颁一个奖。哎，我觉得中国人民比谁都聪明。 好像到这一分钟还没联络上吧？好像刚开始的消息说什么，他的经纪人听了之后说：“好吧，我会告诉他。”可是我看了一下行事历哈，他当天会在 Vegas 举行演唱会，可是后来就没有联络上嘛。对啊，大家期待哈。 但他的 Facebook 上面自己还发布了Bob Dylan 他获诺奖的消息，但是我 估计那不一定是他维护的。 对，我估计不是他自己写的，但是没有任何的 comment， 没有评论没有回应。 那到时候去很多的不仅文学家，那个 Freeman 费尔曼嘛，他拿的是物理学长嘛，一个美国的物理学家，很好玩的，好像那个在公布他拿奖那一天哈，然后他在 office 他办公室不是公布，人家会先打电话找他的，坦白讲来确定他大概是有这个机会哈，他在忙，然后还跟人家说哎我在忙了，我不管你以后再打来哈。然后呢公布的时候呢他还在美国的酒吧在看跳脱衣舞，然后有人过来告诉他这个消息了，他马上要多本来只找一个在他 再跳一个 再跳三个 再跳三个 哎这样啊，我是非不是双非，马上再找几个来，很好玩啊，他很好玩的人，他经常乱七八糟，好像我没记错他有没有去领奖，好像也没去吧。好多了，像我们喜欢看推理小说的钱德勒他没拿奖，可是一直说他可能会拿，然后他也说值得吗，我好担心我拿了，因为值得吗，为了这个奖要穿上我的 tuxedo 跑去欧洲跑去飞过去，这样好多人不缺的吧。 那还可以领巨额奖金呢，对于科学家来讲还是价值不菲的。 有人 看我们莫言那家伙礼服都穿上了就去领奖，讲三个故事对吧，就是对中国人要 讲五个比较好 讲五个、问题在于就是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一个所谓的流行歌手，这方面我看的这个曾经的这个就我看了很多不同的说法，一般呢就是说这个诺贝尔这个文学奖哈就是够酷对吧，这顺应时代，然后呢也有的人说不是这个诺贝尔是不是这个 Bob Dylan 需要诺贝尔，而是诺贝尔需要 Bob Dylan， 因为诺贝尔已经慢慢老朽了，所以他找一个这个哎又重新抬起他的声势。但是我也看到有反对的，比方说有的文学界的人就认为，就说我也很崇拜 Bob Dylan， 但是呢他认为文学奖的评价标准是阅读的而不是歌唱的，但是恰恰在这个颁奖词里讲呢，就是他是在美国的这个歌曲传统当中啊进入有这个诗性的成分文学的成分，甚至我看瑞典这十八个人都把他跟这个荷马史诗就是吟游诗人呢、 因为你 行吟诗人跟这种伟大的史诗传统相并列， 因为你刚说那个问号的怀疑哈的 完全很简单嘛，中国用中国的诗词就知道嘛，是唱的嘛，以前是唱。 对， 还有剧本，戏剧不是戏曲啊，戏剧诺贝尔颁过给剧本的嘛，戏剧是演的，可是重点是它化为文字，当然值得。而且我们想一下村上春树的说法。大家都说每一年他可能会得 陪跑是吧？ 可是他对呀、啊，可是他早就写了，他写谈到诺贝尔奖，他说当然那说法大家都知道，说大家真的创作文学的人不会太在意哈，有当然很高兴哈，可是创作的人最注重自己有没有继续作品出来，第二个有没有获得公道的评论，然后可是也不表示我们不缺这个奖。那村上怎么说呢？说假如某一个奖颁给谁是对于某一种文类的肯定的话，那就是一个良奖啊，翻译为中文善良的良，良好的良啊，良奖啊，那个奖就是好的，因为它鼓励了肯定了某一种的文类。那假如从村上这个角度看，那很好啊，歌词啊，而且好像是流行，哎，流行不容易了，而且流行不是他想的，他这是创作。 没错， 那可能流行歌，可能不流行，那是后果， 他甚至、控制不了。他甚至讨厌被你们流行。 对啊，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我们讲流行啊，太泛了。我甚至在我的心目中，我不把 Bob Dylan 归为流行歌手。他是摇滚，他玩的是摇滚，摇滚和流行不一样的。其实 他是早期他是民谣，后来呢他又摇滚。 是，但摇滚的话，他更注重的其实是一种精神。我觉得中国啊，其实是没有经历那个摇滚年代的。而且要我看，其实摇滚它的出现呢、啊，应该说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必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讲的有点太远了，甚至和这种画派它的出现和那个时候的印象派后期又到了什么抽象派那个出现，它是同步的，就像从以前的经典画派一下子到了现代派的时候，又和那个爵士乐那个时候其实你看它是一起出来的。 你这个思维就够摇滚的，我觉得、 我就觉得说它不是说一种流行，是任何时候都有流行的，就是上个世纪也有流行，200年前也有流行，就是当下的流行，我们现在也有流行。但是摇滚是那个特定年代的它的一个音乐的产物，所以说那个时候我相信啊，Bob Dylan 他可能也更愿意把自己就是定义为 你这么年轻的人，你喜欢过他吗？ 要这样说啊，我的车里边有很多音乐啊，我听来听去，我觉得还就是他的，其实最耐听。只能是这样的子说，你说我要是很疯狂的去追过他呢，没有，但是呢就是他的跟你会觉得是越听有味道，而且啊、我觉得他有身上有一个我觉得是我至少是很喜欢的，不管是他的歌还是他这个人，就是不俗。 没错，他呀，我们这些个喜欢他或者崇拜他的人就觉得啊，神龙见首不见尾。你知道这哥们儿或者这爷们儿啊，我最佩服他的一点就是啊，永远拒绝被你们贴标签。 哎呀，说的太对了， 就是说 我没贴过， 就是说哎，你们说我是谁呀、比如说那个时候美国这种反战运动、反越战、什么性解放、美国青年运动、把他当成旗手，说这是我们的国歌，就是这个 Blowing 的什么 Wind、这是我们的国歌，他拒绝这个。然后就是说哎，很多人想象，就是他后来他住在伍德斯特克，很多人在很多人的描述中啊，他在伍德斯特克音乐节是个旗手一样的人物，可实际他根本就没去参加。就是他这个人呢、老是觉得，就让我想起一句话，就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个人，就是说没有人有义务不负众望，也没有人有这样的这个怎么权利可以把你对我的希望强加在我身上。 那所以涛哥，你是不是这次也希望看到他不去领奖，不要理这个什么所谓的诺贝尔？ 他做出任何选择，我觉得都是一个自由的灵魂。 他依然是自由的，是吗？ 比如他现在选择逃匿，我认为也很酷。 我觉得这个就让我想到什么，那个就米兰昆德拉的那个书，就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也是。我觉得我第一次读那个书的时候，我现在可以悄悄承认，我中学的时候看的。哎，我那时候看，我觉得简直是，哎呀，怎么会有这些描写呢？那个时候觉得就是一本我当言情小说在看，但是就觉得它其实已经引导我去看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就说这种男女关系、婚姻关系可以是这个样子的。那个是完全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可能想象的，对不对？那时候早恋都是要被需要处分的， 全在那里边把你满足了。 也没有，就反正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啊。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可能是爱情书吧，我不知道怎么样讲。 到了大学的时候呢，我又开始看，我大学的时候开始看的是英文版的，就和那个什么 Animal Farm 啊，还有什么1949那个时候一起看的，那是我很喜欢，我可能是最喜欢的。 那个叫1984，不是1944。 啊，对对对，先去广告，先去广告，调调调整一下思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实际这个早几年呢，就是他很多文学界的这个大腕是为他背书的。就是，所以他得这个文学奖不是偶然的。比方说，那个60年代垮掉派著名诗人那个艾伦金斯堡，就曾经写文章就认为他得。你看这艾伦金斯堡，恰恰是说呢，就说他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就是诗歌本来是歌唱的，诗啊，本来就是唱出来的。就是你看，他说，当我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我哭了出来。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我被他的修辞镇住了。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真言一样撼动人心。哎，这个人最爱看的书是圣经。我觉得至少在语言上他得到很多滋养， 所以他的说法跟我说的一样。你看， 就是耶稣， 不是看你中国诗跟词都是这样啊。我们大学的老师教诗是唱出来的，把唐诗送出来的。 你是作家，我问你，你是作家，他得这个奖，你有不服气的地方吗？ 啊，当然没有。我刚已经说了，第一个就是说诗词啊是唱的，中国的是这样啊，欧洲的也是这样。然后戏剧剧本也获得了诺贝尔奖，得过。那歌词当然可以啊，当然这是创作的文类啊，所以这个根本不成为问题。 那我看我还有一个杂志主编在这朋友圈说呢，说照这么说，那个崔健是不是也该得一中国文学奖？ 假如他到了一个水平， 崔健当年的这个歌词。 但是啊，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啊，真正的诺奖啊，没有我们看的那么纯的。你要去拿一个诺奖啊，就像评三好生，你只是成绩好永远都拿不了。你说比如说像中国的那个拿的那个生物医学啊，屠呦呦那个，如果说仅仅不是说那个什么青蒿素不好啊，那肯定是好，它够不够得诺奖已经够了。但是如果说仅仅是那个东西好的话，如果说没有中国各方面的我觉得一些努力，你就拿得了吗？拿不了的，人家都不会看你，都不会提你的名字。 没错，所以 然后你说美国已经是多少年没有拿诺奖了。 说回来，这是文学界，就是说有点生气是在这里哈，就是也是 common sense 啦，就是说诺贝尔奖不是，我就是我们经常会这样说，什么时候大家才会把拿奖变成写的最好或者说第一名叫 concept 连在一起了？没有人说拿什么奖就表示他那个是第一名或写的最好，而是有个基本就是说 well。你在某个文学的评断一组的标准还不止一个标准啊，上面你过了一个门槛，你是那一群优秀的创作者，然后呢基于不管是政治还是说道德考量或者说批判考量，然后还甚至历史啊，去年给了哪个州，今年给哪个州，就是你说的不仅是文学的成就，可是前提是他一定先有文学的成就啊，那我们也不能因为说，哎，他有政治考量，他有国际人道关怀的考量，所以他就把他文学成就贬低哈。我们什么时候才懂得说学懂说，不要把事情这么简单，有这个真没有这个。而且我比较感兴趣是说，文涛你刚说他说那个自由的概念啊，他是个自由人，自由的概念还包含说我也。充分认可你是自由的人，怎么说呢？因为他其实一看他的访问很好玩的，他经常受访都有好多的金句。有一次有个记者问他，哎 ，Bob Dylan， 你是怎么样的人，对不对？他说，随你说，我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哈，比方说也有一次说有人谈到那个暴雨将至 啊，暴雨将至， 对 这个歌 哈，他也这样说，哎，不同的人当然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效果，有人他的原句是这样的，有人感受到下暴雨，有人只是 get wet 弄湿了衣服，那看你的水平的高低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就是，假如觉得他不够格拿的话，对不起，是你水平不够格。我说那些人啊， 是 你欣赏不到。 至于人家 Bob Dylan， 人家的说话说什么，在我看来连鸟都不自由。